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晚上时间的8:01，最新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力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8度，湿度66%。今晚第一个节目会有男神实验室，请大家留意收听。 逢星期一晚8至9，听实 IBHK 正能量大爆发， 主持 Andy 法拉。 哇，成9点钟啦，都未曾食饭，个肚啊饿到冇法子啊！伙计， 嚟， 整碟扬州炒饭顶顶瘾先。 冇晒啦。 咁福建炒饭啦， 都冇啦。 咁鸳鸯炒饭呢， 都冇啦。 咁西炒饭有啦啩？ 唉，冇晒啊，最后一碟俾人食咗啦。 咁仲有咩食啊？ 星期六晚9点，梗系新闻炒冷饭啦。 咩咁架势啊？ 主持有 Johnny 同埋文女，唔使配料都够杀啊！ 咁要整碟试试、啊。 逢星期六晚 9点至10点， 新闻炒冷饭， 好好食啊！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IBHK 网络电台现在播放的节目含有成人题材，只适合18岁以上人士收听收看，敬请留意。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就是第6集啦，男神实验室。咁我今日邀请咗两位重即系重量级嘅人物啦，都系呢段时间。OK， 咁不如等佢哋自我介绍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 Leo。 Leo， 你好吗？隔篱嗰个 ，Hello， 大家好，又系我 Coco。 诶，点解今日又有 Coco 嘅？吓，今日好似吓，因为上个礼拜咧，孙仲要求啦，有好多嘢咧都要直接问你啊。咁、所以第一阵咧，大家咧可以欢迎打81924481。咁呢个电话咧就欢迎大家打上嚟嘅。好啦，先讲翻阿 Leo 先。阿 Leo， 我哋点样认识啊？ 我哋系喺阿 Carl 个 party 啊 ，party 度认识 的。系啊，但我其实唔系喺个 party 认识你嘅。我在一个 YouTube 嘅 channel 里面认识你嘅、 系啊，我相信应该系啊，事后好多人都会知道，原来嗰系我嚟咁。 系啊，唔系咧，其实我见你都几高大，你威猛，几靓仔，靓唔靓仔啊 ，Coco？ 靓仔。 OK 啊，有冇少少心动啊？OK， 系啊，嗱啊，喂阿 Leo 啊，喂，话时话咧，其实我当日揾你嗰日咧，就系因为睇到呢条短片啦，吓、咁就呢条短片咧，事后咧出咗，即系出现咗，就系话好似佢你邀请佢嘅阿刘生系咪啊？其实冇啊。 你以为嗰个点样邀请法？ 佢自己可唔可以讲嘅话？如果可唔可以讲话你邀请佢？ 其实我谂好多佢都会不请自来啩，系咪？ 佢都屙咗言，其实 佢想沾 Leo 嘅名气啫，系咪咁样觉得？ 我系咩身份可以邀请到佢过嚟先？你明白？ 咁 合唔合理先？ 系、 啊、 但系你系之前系认识佢嘅？ 之前嘅时候都认识噶啦、哦，都认识咗一段时间都有， 净系接触过一次嘅啫， 已经认识咗。 OK， 好，咁就但系就嗰日系咪真系骚扰咗你哋啊？ 嗰日系真系， 我想要 啦，系啦，你试下。 佢未用紧做紧呢个动作啊？ 哦，咁嗰日又未，咁啊，你见到啊，开头系咁样咯，然之后真系就 拗到 咁 噶啦， 咁样 系啊。 你哋拍紧嘢噶嘛？系咪啊？ 我哋嗰时本身拍紧嘢 嘅，系啊。咁啊，而家因为拍紧嗰段嘢咧，仲未出街咧，所以就暂时唔方便讲住先啦。OK， 好啊，估唔到你都喺里面占一个角色，同马色亦仔佢哋一班。 啊，唔系色亦唔系冇。 即系佢哋唔喺度，我即系佢哋唔得。OK， 我想问一下咧，其实咧，你而家入咗行几耐度啊？ 两年度啦。 两年度、哦，两年度，你自己主要个做嗰 part 系咩？ 自己做 MC 多，咁同埋系做翻啲同音乐会啲制作有关嘅嘢。 Coco， 有冇嘢想问下佢咧？ 我想知道了解音乐系边方面，因为我好欣赏有才华嘅男仔。 哎呀，你 啱啊！其实我本身咧系唔识玩音乐， 系啊， 咦，我都系，我都冇音乐底， 但我中意去听音乐， 我中意唱咯。 哎呀，咁咪啱咯，去唱俾你听咯。OK， 好啦，哇，呢个我想问下咧，咁就你而家出道咗两年。你主要是做 MC 啦，系嘛，同埋背后嗰个咩管弦乐啦，系咪先？ 系啊，冇错。 咁你 MC 嘅生涯里面咧，有冇啲趣事啊嗰啲咁样，或者啲咩最令到你最难忘嘅事咧？ 多数咪就系睇你一啲突发嘅情况，睇你点样去执生咯。 嗯， 系啊。 嗯。 咁啊，譬如你话即系天有不测之风云啦，咁你如果我哋做室外嘅，最惊 落雨啦， 冇错，落雨啦， 系啦， 落 雨都照做。 落雨算做噶，其实落雨噶，真系我会担住把遮咁正常。如果睇下情况啦，咁如果冇晒人嘅话，你担遮都冇人睇你啦。 哦 ，OK， 啊，有冇一啲咧，好似上次阿波嘅醉酒闹事嗰啲咧？ 啊，咁呢啲就有时都会发，又唔系话我未遇到咁严重嘅，可能会突然间有人会冲咗上台都未顶嘅，可能试过一次就佢冲咗上台就唱歌。 嗯， 哦，好啊，突然间多个月庆环节咯，系啦，哎，好，真系好咁样。 嗱，你又咁靓仔啊，喺你做 MC 嗰阵时咧，有冇啲女咧主动用投怀送抱咧？ 哇，咁如果咁样嘅话，好多突发事件出现嘅，你咁讲到， 有冇先？最紧要就 暂时好彩系冇遇到嘅， 冇理由噶。 我谂台前会有，台后啊，我就唔知啦。 咁我都唔系好清楚。 你会唔会系下啲弟子仔？你两个， 而家仲玩纸仔噶 ？OK， 好啦，我想问下咧，咁嗱，阿 Coco 啦，最出名就系拜金啦，系咪先？你自己喜唔喜欢呢啲嘅女仔先？ 咁其实我相信冇男人鍾意拜金嘅女仔嘅，但係佢但係佢係自认拜金嘅 Coco， 俾人清楚。 唔係，我上一集都有讲过，我觉得其实即係做嘢收钱好正常㗎嘛。如果你做一个 MC job， 跟住个客唔俾钱你，咁你都觉得唔 make sense 啦，係咪先？我嗰种拜金嘅係我觉得追名牌或者崇尚物质 OK 嘅。咁但係呢就係、是、一个，因为呢一个係人进步嘅动力囉，但係唔好沉迷就 OK 囉。 等同你去一个 iPhone 5, iPhone 5S, iPhone 6, iPhone 7 一样。 金钱是一个工作的动力， 是啊，个个都是的咯。 我觉得如果你在这一行你做了几年，你自己的价都没有加，其实要自我检讨，那就是证明没进步。 的确没啱。 那么Leo你现在什么价？ 不是 说你的价钱的价，即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有价的，是吧？ 当然有价了。 当然有价了。 当然是的确是有上升的。 是你还想不想上升？你还想不想升得更高啊？ 呢个系每个人都系 咁谂嘅目标， 上多啲我嘅节目咯 ，IBHK 咯 ，OK OK， 好啦，咁阿 Leo 除咗呢一 part， 你爸爸妈妈咧，系咪支持你去发展呢个你自己嘅事业啊？ 其实一开始嘅时候相信咧，开始嘅时候就系冇人支持， 嗯， 开始嘅时候更加系反对啦。咁其实而家就日子耐咗啦，见到都开始见到有啲起色，即系唔系因为有啲成绩出咗嚟，咁样佢哋就已经系。即又不是话特登好支持，但系都唔会话再有啲反对。 呢度你有冇兄弟姐妹噶？ 有，两，我三个咯，我即包埋我三个咯，系啊。 咁你排第几啊？ 第一个。 嗯，咁你咪要照顾细佬细妹。 有养家嘅责任，因为我都系大女嚟嘅，我都系家姐。 系啊。 哇，家姐啊，家姐你好啊。 唔系，听你好似你大过佢噶。 唔系呢个问题，系喺屋企嘅身份嘅问题。系啦， 好。嗱，我想问，咁你而家有冇拍拖咧？ 而家冇。 你嘅择偶条件呢？ 择偶条件啊， 长头发嘅公主啊， 唔可以咁样去界定 公主。唔系，其实公主唔系通常我以前咧童话故事里面嗰啲唔系啲乱发咁嘅公主。 你觉得系乱发啫？我觉得系直发。 哦， 系公主咪得咯？ 公主 ，O K， 我隔篱都系公主噶。 我见到啦， 唔系香港公主咪得咯 ？O K， 你择偶条件系咩咧？ 嗯， 一定是女性先啦，系咪先？ 系咯，最好系啦， 最好系啊，你有冇？ 喂，可能系咯，我唔方便再讲落去啦。 我呢个意思系比较女性化啲嘅女仔，咁佢 女性化啊，系温文啊，系啊， 系啦，咁佢系咁嘅意思。 系啊，中意你中唔中意一个女仔咧，系识得煮饭噶？ 哦，唔紧要，系起码我本身都识煮饭。 哦， 我唔好渴求识煮饭， 加分，我觉得。 你自己生长喺咩？咩小康之家定系基地下阶层噶？ 你唔 好咩个 咩事啫？ 我要了解咯。 我觉得背我要讲咯。我觉得背景唔重要咯。我觉得男仔就算你而家系挨饭盒，我觉得只要你有上进心，我同你挨到做 CEO， 但系你唔好忘本就 OK 啦。 你系咪同佢讲噶？ 我同所有男仔，即系所以你哋成日话我拜金，我觉得其实我拣一个有条件嘅男仔，系因为我觉得我肯同你挨，但系只不过追我嘅都系有条件先咁解啫。 哦，咁你有冇条件先？还是话你而家有冇条件啊？ 我哋呢叫做事业正在 起步起飞啊！ 飞紧，我都系 啊！你唔好有毛有翼飞走咗，大佬。OK， 识唔识饮水饮水思源先？ 你唔啱样着得噶啦。 啊 ，OK， 好啦。咁喺呢件事里面咧，阿刘生咧事后有冇再联络你或者骚扰你啊？ 其实间中我哋本身都会联络咯，都多数都系佢联络我多啲嘅， 联络你多啲嘅。 因 为 我哋搞开活动咁样，有时候会即系问下我啲咩。活动可以俾佢啲咩 event 俾佢可以出席。 嗱，你啱啱而家起步啊，咁你就识得佢饮水思源啦，亦都识得去尊重翻晒每一个工作人员，系咪？ 呢个系好紧要。 系啦，咁就你会唔会去闹工作人员嘅喺背后？ 你闹完 佢？我睇到阿刘生犀利啊！嗰日咧，你哋成班人咪赶走佢嘅。佢第二日开咪闹话刘青云、古天乐、张家辉、 我谂佢比较另类或者一个反面教材。 咦，佢好似闹齐晒全香港啲 导演啊！佢仲话系仲话咩？佢话好犀利啊！佢讲紧就系话吓，你哋呢班老屎忽、大佬真系，你系咪真系咁样讲？咪自毁前程、大佬引火自焚、真系，所以佢就 delete 晒啲片咯，而家。 我冇留意，但我有睇到嘅，系 咯。我觉得对佢嘅行为就唔评论啦，但我觉得就做人就应该比较谦卑少少好啲咯。 道德都， 因为都今日留一线啊嘛。 冇错啦， 佢嗰日都有同我讲到话佢已经录咗，咁我话你尽量冇，都系冇放。 到第二晚放晒四条啦， 咁啊影响好大。 你放心啦，跟住我听咗你讲之后，我就令到佢就删晒成嗰四条啦。 转头佢可能开头佢都可能嬲嘅个人，跟住转头可能我觉得我讲得又啱咁样，跟住又 系啊。OK， 好啦，咁阿 Leo， 咁你而家就冇拍拖系嘛？ 而家冇，又翻呢个话题。 你 我仲我诶，我最重要个话题咁啊！你平时有冇食快餐噶？吓， 快餐诶嘅。今日食完 KFC， 我都中意食物嘅，我都可以挨物嘅。 我惊嘅唔系讲呢只快餐嘅啦，即系会唔会话真系有遇到一啲嘅心仪嘅对象，真系想即系有嗰种冲动，跟住就同佢咩噶？ 心 仪，直接啲讲，你咪处男啊？ 喂，我觉得， 但系我唔系基督徒嚟嘅。 啊，我咁我明噶啦，我明噶啦，即系 OK， 正常嘅呢啲系正常噶嘛，你廿几岁啦，系咪先？觉唔觉得你年龄噶？ 我今年25岁， 25岁咯，系咯，都后生细仔，佢起放歌 90咯， 系啊系啊，啱啱差成90，你就好啦，你就89系咪啊？ 我91噶， 诶唔好意思，系你91， 90 系唔似啊， 呢个最老， 呢个最老系你啊，男神 B B， 喂，我后生25岁啫 ，OK， 系 ，OK， 出年都系25啊， 系咩？出年年年都系25啦 ，OK， 咁你而家有啲咩新嘅发展啊？而家阿 Leo， 而家新嘅发展咪都系一直做翻自己嘅本分咯， 咩本分先？ 人哋讲紧工作上啊，你想讲 我都要，我都要清楚噶，你都要个观众都要听清楚啲噶，咩本分？你都要你讲翻你自己咩本分啊？同埋你而家新嘅方向啊，你重点系 MC 系嘛 ？MC 之余啦，同埋我而家都有做嗰啲嘅啲音乐会呢方面嘅制作。 你死啊！你成晚啄住我，你阵间你死。 我阵间。 OK 好嗱，呢话咁而家呢一 part 里面，你亦接触到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啦， 系 咁你点样去创俾自己去创造多啲唔同嘅机会，令到自己可以有更多唔同嘅发展嘅空间呢？认识阿男神 B B 先啦，系嘛？ 男神 B B 固然系一个选择啦， okay, 我觉得最紧要系做好自己， 系冇错，啱啊， 做好自己 系啊系。 我哋每一次嘅工作我都要 100分要求，要求。 我哋100分其实都唔紧要，我哋最紧要系我哋做完呢一个工作之后，我哋一定要有跟住落嚟， 系 连带 或者咁讲啦。我觉得我认识嘅 Neo 有我以前嘅影子，即系未有呢一件事爆出嚟嘅之前咧，我都系默默耕耘做好自己本分。咁可能其实就算冇人欣赏你都好嘅，你一次两次三次，仅有人会发掘到你嘅时候，再去揾你做嘢，但系唔需要一啲刻意去一啲宣传或者一啲唔同嘅 咁 捷径咯。 你哋两个 其实今日我哋刻意过嚟男神 B B 度， 系噶刻意噶，特登。特登请假，佢特登 quit 咗一个 show 嘅，你知唔知啊 ？OK， 咁你好啦，咁你讲到呢一 part， 咁我想问下你而家最难嘅事情喺边一 part？ 你仲未突破到噶？喺你发展呢个行业 最难啊？ 吓， 都系 点样话， 或者呢？我或者问你一个问题，你有冇幻想喺呢一行有啲咩成就？即系譬如我要攞金像奖，我要攞舞台剧，定我要做视帝？即 系 你有冇一个好宏大嘅目标 咁 俾自己？ 咁啱 又 唔系话去拍剧啊，拍戏。 即系我举例系啦，你有冇一个咁样嘅 target 咧？ 咁当然固然之，其实自己梗系想每人都想成名嘅啦，做呢行系啦。 你嘅成名嘅定位个点喺边度咧？是主持啊，定是影视界啊，定是一个比多啲人认受性嘅广告啊？ 影视界都冇所谓。 定是要概括啲嘢，成日我要做男神呢？ 男神啊，唉，男神，我觉得个定义呢就好见仁见智。 系咯，所以我咪加 BB 咯。 唔系你嗰只啊。 系咯，呢个我呢个男神喺度，但系系咪有人觉得佢男神？我咁讲，我咪男神，依个都系男神。 如果男神 BB 你真系男神嘅标准嘅话，我以后唔识男神， 净识男神 BB 得噶啦。OK， 好啦，咁你而家咧就嚟紧咧，仲有俾自己去继续喺呢个行业发展嘅。咁你点样去揾一啲嘅人去帮你啊？而家嚟紧， 跟住落嚟啊，梗系当然系男神 BB 啦。 系啦， 就 IBHK 啦， 咁 所以呢个 都系靠你啊。 OK， 咁就我知道咧，你亦都识好多唔同嘅艺人嘅，同埋亦都好多唔同嘅 model 界或者其他嘅人嘅。 会有啦。 你边一个系你最知心、最交心噶？ 哇！如果你话最认识嘅话，亦都最有即系、那个交情最重嘅一个 artist，就应该系四仔 啊！ 今日四仔都喺度， 系啊， 喺度陪住我哋做节目。 你点样识噶你哋两个？ 其实我当年咧，啊唔系当年，有冇讲到咁耐？咁其实嗰阵时我做紧一个 MC 啦，喺个一场 event 度做 MC。 系， 咁佢亦都喺嗰场度出席嘅。 系， 咁其实事前其实因为我每做嘅每一场嘅 MC， 我发现四仔咧都会在场。咁我每一次發現，又係你，都打個招呼，久而久之咁就又打個招呼，下次就認識咗咁樣。 犀利啊！ 即係見咗幾次之後先至係啦。所以我唔知佢有冇印象啦。 我琴日咧聽阿飛翼仔一首歌，我完全唔知係佢唱。仲勁過啲歌星唱喎，你知唔知啊？佢好似話出碟喎，你知唔知啊？幾犀利！你有冇考慮過出碟啊？ 呢個來日方長啦，呢個 係時候要諗過啦。哇！ 多元化向多方面發展，我覺得可能我自己想專精喺一方面先咁。係， 都係 MC 係嘛 ？MC 好啊，揾日揾你上嚟做 MC 啊。 唔係呢個主持嚟啫。 係啊係啊，主持 OK。好啦，咁就俾一分鐘時間你嚇，而家喺呢個大氣電波嘅平台裏面咧嚇。用你自己的感染力去感染一下多啲人咧嚇，俾個機會你嚇發展啦。嗱，講真你又幾高大靚仔嘅，當然即係爭啲啊，同我比係咪先 ？OK， 你講你可以講啦，係啊。 你想我講啲乜嘢？ 你自己宣傳自己啊！ 我宣傳自己啊！哇，咁樣啊，咁其實咧，大家可能喺工作上面啦，都未必話可以去到自己想要嘅效果，但係。可以一直咧係堅持住，咁好似 Coco 大家見得到啦，都堅持到。 其實我以前都係做 MC 噶， 即係 MC 係 events 嗰種為主。 係啊，你咩人？你咪吸翻啲咩人翻嚟咯？ 我一想轉型啊！ 咦，咁快轉型啊？ 即係你真係其實好想俾自己即係喺 MC 嗰度發展係嘛？ 其實因為自己中意喺台上面 講嘢， 引到個目光，冇錯，就係想。 咁但 係點解 如果見你講嘢會拍拍臭臭咁嘅？ 对住你嘛，男神 BB 对住你。 主要咧，每人 style 都唔同啦，每人 style 都唔同。咁其实我都可以好热情嘅，但系主要因为今日有一道好强嘅光喺身边， 射住你系嘛，老哥射住你， 光环呢度啊。 OK， 好啦，咁就预祝你咧，即系喺你嘅事业咧前景咧一飞冲天啦。OK， 好， 多谢。 咁就好啦，呢个环节入到我哋身边嘅都系传承热话。冇得走噶啦！头先佢喐我， 走唔到啊！ 你 讲，你 串我啊！ 咁梗系帮靓仔噶嘛？ 喂，你小心讲嘢。O K， 好啦，咁咧呢段时间咧就到阿 Coco 噶啦，咁所以咧吓，我都知道今日咧亦都会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嚟，咁所以咧我哋个电话就已经准备好啦，81924481。好，上个礼拜已经做好咗佢自己所有嘅要讲嘅嘢噶啦，今日我究竟约佢出嚟做乜嘢咧？阿 Leo， 你系咪又话有嘢想追问佢噶？你好似同我讲咗噶喎。 其实我譬如你话咁我睇到啦，譬如喺高登上面啲相片咧，点解每一张嘅出入，应该话佢哋通常都攞你，我唔知道你每一张啦，旧照新照点解会差距？ 其实我之前做访问都讲过，我都觉得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同而家个样系唔同嘅，咁但系我觉得真系好简单，女大十八变咯，即系我都。 再 emphasize 就係我覺得其實冇唔靚嘅女仔，只有懶嘅女仔咯。只要你肯去自己為自己改變，嗯、改變嗰種唔係話一定要係做 surgery 又整容啊，係講緊係你自己心態上啦、自信啦、裝扮啦，即係女為悦己者容，但我係為自己而去打扮，所以我就會覺得咁。由内至外是会不同了那种转变、嗯、当然你们要 cap 我直播那些 我自己本身有近视、啊、最埋镜头的时候某一些 的 moment 我觉得我觉得好讲、 okay. 我想问一下喂你之前呢刚刚你新闻出来的时候呢影片啊相片啊、全部那些样子我觉得真的不堪入目 的喂你什么意思 不要紧 不想的应该说不想 咁你今日見我真人好唔好先？ 喂，真人當然靚過相鏡啦。 唔係因為其實我嗰陣時接受即係嗰個 media 嘅訪問咧，我事實上我係未行翻出嚟嘅。嗰陣時又未男神 B B 啦，未有帶翻我出嚟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陣時我係已經係幾晚通宵無瞓，再加上又冇飲水啦，跟住水腫。 我喺海嗰度鬧佢，係啊，佢跳海， 我係我係個狀態係極度差，我係勉強化個淡妝出嚟做翻訪問，因為嗰陣時。全程插我做雞，我真系想行翻出嚟讲。如果唔系，其实我都未必会接受访问嘅。 等等， 系 嗱，当时佢就第一次你见佢个系一个新闻啦，系咪先？咁、那个样貌，咁佢就全程围插去做雞。当时你听咗呢单新闻，你觉得点咧？ 冇所谓嘅，直讲咯。 系啊， 唔系，其实我就冇点留意嘅，主要因为我觉得你话20万即系唔一定系做雞系嘛？ 唔系，即系其实因为佢而家俾人哋讲到佢咧一个拜金吓，是 我知佢嘅意思，你拜金就不如做雞啦咁样。 唔系，系话我应该就系做雞， 话直情话做雞啊！唔紧要，你下次我哋要 send 翻啲点？ 系啊，听我呢度留意一下先。 系啊，不过就系话讲，即系讲真一句，即系你，即系对方讲嘅说话喺佢度噶嘛？啱唔啱先？ 唔紧要，我因为我会觉得系。 如果有得做，你做唔做啊？ 做咩啊？ 雞 咯，做雞唔 做咯。唔系，我想问啊，我想问一下啫，我就系真系唔信对钱嗰种诱惑。 广东人做雞有好多种方法啊，你哋 系啦，嗱我都识一班嘅， 唔同价位 嘅，我都识一班都有唔同价位嘅。我识嗰班咧，低下阶层嗰啲都3000蚊咩噶啦。咁但系就我就想问一下就系话啦，如果嗰个人佢出得起价，讲紧系10万到100万之内。想同你发生一夜情， 男神 B B 咧太睇笑，我觉得而家新闻出咗，我唔止咯，唔好意思。但系唔代表我要做咯。 你死阵，阵间观众，阵间观众打嚟81924481，你又死啦！你嚟讲 ，OK， 咁你既然话唔止，不如你俾个价我啊？ 冇价，冇唔好意思， 冇价好难 俾 噶， 我系俾钱买唔到噶。即系我之前我都有做访问，其实如果大家我唔系要特别去 emphasize， 只不过我系想讲嘅就系，因为你哋个个话我做鸡啦，但我觉得女仔呢样嘢好紧，即系我比较介意咯。我系真系唔烟唔酒唔蒲，我唔系话蒲烟酒嘅女仔系差，但系我唔系呢女仔。再加上我都讲咗，你哋话边个我做鸡嘛，咁你哋有同我发生关系行出，因为我真系 virgin， 我觉得咁你哋会砌到啲黑材料咪砌咯，冇乜所谓。 系啊 ，OK， 即系 你话我收兵嘅话，我会觉得可能你我以前可能俾咗错误嘅 message 啲男仔，我以后会检点呢一方面，亦都而家唔敢收礼物，亦都唔敢接受男仔追。是啊、但系话我做鸡，我就会比较大反应。 喂，但系如果真系郎才女貌，又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玉树临风，系但系要有钱先得噶，系咪先？但系真系嗱，又30多岁。佢又真係想揾终身嘅另一半係真心嘅。佢唔係一般人去话揾女人嗰啲咁。但係啱啱嗰着嗰度嗰段期间同你挞着咗喎。而佢亦都追求你啦。咁你而家咁快封自己条后路，我觉得有点而辣过喎。 你嘅意思封后路嘅意思係讲緊。 话唔会受男仔追求㗎嘛。 唔係我暂时。 暂时好啦。好。咁如果真係有呢个人喺你眼前出现啦，买埋隻10卡嘅吊嘴俾你啦，咁你呢一分钟里面，你又咁中意拜金啦，你会唔会心动呢？ 我觉得女仔收礼物唔会唔心动，但系经过呢一件事之后，对我嘅影响 戒心啲啦。 我谂 即系会收，但系就唔会应承。 咁但系而家佢真系想，佢想你做佢另一半，系终身嘅另一半。你会唔愿意？ 我会睇人品多啲，因为我自己本身即系我成日人哋话我自称公主， 系 我觉得我系中意自己做叫自己做 Coco 公主，但系我冇公主病嘅公主。公主唔系一定要病噶嘛，同埋我会觉得 公主系个样啫，系咪啊？你觉得你个样系公主系嘛？ 咁呢个系行 你 个 公主系点嘅样噶？ 咪咁嘅样咯。 唔系公主嘅意思系我好中意嗰啲公主嘅打扮啊，即系 公主打扮， 因为我 cosplay 呢 个 系讲好好。 Okay. 因为我觉得即系女仔咧，其实 冇人唔会唔鍾意俾人锡啦，俾人宠爱嗰种感觉。同埋我自己本身比较童话，系我一直以嚟希望想第一个男朋友就系结婚嗰、那个，即系一拍就系结婚。但系呢个理念我暂时觉得应该未必会实现到。 而家眼前呢、這个男朋友出现咗喺你眼前，咁你会揀事业定系揀男朋友呢？冇人都系事业嘅， 一定系家人先嘅。 但系你苏州过后冇艇搭嘅，你嘅择偶嘅条件，所有嘅嘢，你嘅要求全部有齐晒喺你眼前嘅 啦。我觉得啦，喺爱情同埋事业咧，我一定家咧就家人先。 咁样你排第一啦， 我一定 priority 摆屋企人先嘅。咁、okay, 但系你话爱情同事业，如果我有一定嘅事业，我可能都会 take 爱情。但系喺而家呢个 moment，如果个男仔因为我嘅事业而唔拣我，呢、這个男仔唔值得我拣咯。 嗯，咁佢应该会等你系咪啊？ 我冇 prefer 佢要等我，但系我会觉得希望大家都 咁，你哋会唔会试下啦？咁你哋会唔会建立感情先？ 即系会咁会 contact， 我唔系完全系冷冰冰唔同联络嗰种嘅，只不过唔系太敢去。 因为经历咗呢单新闻 系 嘛 ？OK 好， 讲完都系嘥气， 都唔系嘅，都有讲嘅。OK， 咁你有啲咩想问下佢啊？ 咁你问咯， 系咯，咁啊头先串我嘛，而家串翻佢啦，系咪先？系啊，有咩想问下佢啊？ 我哋今日好似系咪？有冇、啊、有听众打嚟？ 有，我再读多一次电话，电话系81924481吓。好啦，咁就你冇问题，我问噶咯，追问噶咯， 好 系嘛？咁而家啦，经历咗呢单事件之后，你由上个礼拜出席咗我呢个 IBHK 到而家、有冇一啲男性主动揾你，或有冇一啲嘅唔同嘅机会嘅人去揾你接 job 啊？嗰啲咁样？ 其实我觉得经历咗呢件事之后咧，我上次都话其实睇清楚人情冷暖啊嘛，咁、我都会知道边一个系真心支持我或者系即系系 support 我嘅。咁、有，但系我只会可能系保持朋友嘅关系咯。咁、你话至于工作方面，其实我暂时就而家唔系好咁接，因为始终公司仲系新，咁、我其实就唔适宜太高调，但系我就会只系想回应翻件事咁样。咁、但系嚟紧嘅方向，我会希望由 A 一 turn 去娱乐版咯。 嗱，你成日都话娱乐版。版啦，咁你彰显紧啲乜嘢嘅材料去同人哋去挥咧？可以走出呢个框框。 因为我会知道嘅系，其实大家都 focus 咗，因为认识我 系 因为呢件事啊嘛。 啊，就真 系。咁我希望咧， 即 系 个系， 系嘅，系啊。咁但系我会觉得嘅系，虽然上咗港文，但系我呢个角色比较被动，即系唔系我刻意要做一单新闻出嚟。我意思系， 大家觉得好似系主动做出嚟 嘅。因为其实我真系唔知系喺法庭有记者， 系啊，喺唔知法庭有记者，点会咁样去做新闻出嚟？ 因为我或者讲少少，我之前都话，其实上诉系我自己个人嘅决定。有网友会批评就话，其实我蠢嘅。如果我唔讲出嚟，唔去上诉，冇人会知呢件事。其实系嘅，因为即使系有自己有个唔好嘅 record， 但系只系自己知咯。我唔讲冇人知，但系我而家上诉，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冇做过，所以我觉得我唔应该有呢个 record， 所以我希望去上诉，而因为咁样就爆出嚟咯。咁所以我会觉得嘅系初初系好难接受嘅，对一个女仔嚟讲。但系而家我会选择面对咯。所以你点样去？你欢迎打81924481嚟闹我咯，随便我接受挑战。 Okay, 好，好啦，咁同埋就系话，咁你而家。到目前为止，你都顶得顺嘅系咪 ？O K 嘅， 会唔会爆煲啊？ Okay、会唔会话放弃啊？ 咁而家喺条街度会唔会有啲人即系 指指骂骂 啲 咁啊？ 其实有人，其实咧我随身都会带住一副黑超嘅，有啲以防不时之需。但系暂时我觉得 so far 都 O K 嘅，有人认得我都会系微笑比较 nice。 你而家唔兴黑超嘅咧，兴口罩嘅， 唔得，又 show 唔到靓样，唔得。 黑超系啲腥味啊！你要令到啲人咧会更加望住你啊！即系咩咁黑嘅地方 你 打黑超， 你边个咁样？ 系啦， 一定系 Coco 啦，睇下知啦。 但系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因为其实现场即系真实见一个人，佢唔会指住你嚟闹你，即系最多其实更多嘅只会系背后去话你，所以我觉得我唔介意，而背后嘅我已经接受咗好多，系咯。 佢哋都唔系背后，都摆到上网噶啦， 系都摆上网，系我 cap 埋图，连我都 cap 埋，话好嘢， 人气升咗。 喂，其实你着数， 你想唔想我哋上头文啊？哎呀， 要点要点啊？ 我哋两个拖住手跳楼，讲笑嘢，讲笑嘢。 咁记得找数啦，要 找数啦。好啦，咁啊，你而家咧暂时冇经理人啦，系嘛？咁有半个助手经理人啦，就 系啊。有 job 就揾男神 B B 嚟到我咯。 直到你有经理人出现先系嘛？好啦，咁就你最坏嘅打算而家喺呢件事里面咧，有冇谂到话最坏嘅打算会点咧？ 其实而家都已经隔咗两个星期，嗯，我会觉得最坏嘅打算对我嚟讲就系，是，我上述嘅结果系冇改变咯，呢个系对我嚟讲自己比较即系差嘅，但我都有呢个心理准备， 系， 但系我会觉得嘅我赚咗嘅系，其实大家认识咗我，我会咁样谂，去咁样睇呢件事，嗯，而但系唔系话因为我唔会话觉得自己其实红咗，即系我上次咁讲笑，嗯，但系我会觉得人气多咗系真嘅，我会希望大家会 focus 翻我日后嘅努力咯， 嗯， 即 系又高咗咯， 边方面先？ 边方面先？你冇啦，跟下 工作嘅薪酬 系啦，工作嘅薪价先工作就好啦。咁啦，你上次都有讲到啦，就系 Chamo 同 Lemo 吓喺大陆啊，都有一啲嘅叫饭局啊。喂，话时话你做 MC 冇饭局噶， 都会有 嘅吓，系女啊。女嚟嘅系嘛？ 唔 系，阔太唔系噶，唔系噶。 咁你同啲客食饭都 好正常嘅， 系有嘅。 但有冇嗰啲先？有嘅，你话俾我听。 佢想接啊，佢想接啊， 讲笑，讲笑。喂，咁好啦，咁你又即系上次我都未问到重点嘅。嗱，你话嗰个饭局咧，其实咧你话上次都有人暗示过俾10万元你啦，系嘛？跟住就 10万包月啦 。OK， 好。咁如果而家因为呢件事，你又再成？人哋真系再俾饭局你，唔好话十万啦，对50万对佢嚟讲系50元啫，50元包月 O 唔 OK 咧？ 首先咧就50万一晚都唔 OK 啦，第二咧就我都话咗我价而家唔止咯。 你要咁样搞到自己？ 做乜啫？ 系喎，佢话个价唔止 喎，未够啫， 未够。不如你定价，你不如话我听你定咩价？ 我会，如果系你话真系要开价，我会系希望系片酬嗰方面咯，拍戏 啊， 做嘢嗰方面咯。 咁叫你拍三级片咪死，仲要同佢打针。 净系俾个角色佢做得啦， 即系俾个角色你啊？ 唔系，即系 喂。或者系鸭王二、鸭王三咧，可能嚟紧鸭王三系你嘅，系咪先？ 鸭王三系 focus 个男主角嘅， 未必噶， 身边都有班。 你以为啊？上次咪就系啊咩啊？嗰个女主角，你嗰个配角都咩啦？系咪先上晒位啦？而家都西走咗， 全裸嗰个 系啊？咁你有冇？你会唔会全裸咧？ 我暂时唔系啊！我啊呢个带出呢个问题咧，就系全裸呢个系咪都系想为红啫？系咪？ 咁系你而家都红咗啦， 系我上次就话我都红了，咁点解要拍全裸？ 咁啊，有啲你拍全裸其实真系为红嘅，为钱咧反而系其次啊，为红先，为红先系重要，因为所有人佢都够胆喺个镜头里面对住你所有嘅人全裸，其实我谂佢都系为咗自己红，会唔会咧？ 我谂为自己嘅事业做一啲里程碑咯，我会觉得 里程碑好啦。咁而家嗱，我就当阿萧生啊。啊，譬如啊，我就 OK， 我而家呢个套系好需要你，好啦，咁我但系我又需要好似啊，你要全裸啦，咁就亦都出起一个价钱俾你去拍女主角啦，咁，你会唔会应承佢咧？ 首先，你系咪净系讲工作上？ 系工作上， 净系工作上，我谂真系要考虑，因为我本身个形象，我都系其实我本身即系同呢个开好似，其实我本身系做MC 先 嘅， 咁然之后我后屘觉得其实我喺即系MC 界都浮咗一段时间，冇人认识我，咁我就觉得我偏走去做 sexy， 就去做车模啦，跳出自己的框框啦。咁，我觉得车模都可以有口才嘅啫，咁样，但系就用外表吸引人先啊嘛。咁而家我希望再跳，我系想做 artist 咯，我唔想做 model。咁所以你话要全裸嘅话，我会觉得。 咁而家俾个机会你 artist 咯， 而家又再转型咯，啱咯。 但系我唔想走三级女星嘅路。 哦，即系你唔想走，即系你而家推摆明推阿萧生啫。 喜爱夜蒲嗰种 type OK 嘅，前度嗰种 type 系 OK 嘅。 OK， 但 系就唔好全裸啦。 借位系 OK， 借位 OK， 即系攞晒都唔紧要，即系好似半球嗰啲咁啊嘛。 咁不如直接 cut 个头上 啦。但系你萧生都推啊？ 萧生揾我先算啦， 佢揾你，佢头先会打你，我就打81992484181去揾你噶啦，同你讲 系 啊。咁但系真，如果真系揾你咧， 可以再倾嘅。 哦，即系你都会 OK 嘅。嗱，我同你讲，即系我就好就唔得嘅。 我而家就未必会 terminate 任何机会，但系就唔会揽接咯。 揽接， 即系我唔想做。 其实都会有呢个OK 嘅。 即系等于我以前，譬如我好早之前系做过。5至6年前有做过 promotion girls 啦，咁我而家都唔会做 promotion 嘅工作，但我会帮人，譬如帮啲客去揾 promotion girl 咁啊。咁但系你话，譬如你话我系咪落菜街咧？唔系嘅，譬如电影宣传，我个身份系宣传电影，我可以落菜街，但系你过去派嘢唔好揾我咯，系啦。 哦 ，OK， 好。 即系呢个系一个你俾自己身份同埋定位嘅问题，我会觉得系咁。 嗯 ，OK， 好。 即系譬如 Neo 收开呢一个价，你要揾翻去做一啲普通嘅 job， 咁其实有啲新嘅MC 会比较适合，即系我会觉得系 build up 自己 image 咯。 我你可以咁睇。 但我又另一类咁睇，你知我点睇？ 你梗系啦，你乜嘢都 OK 啦。系啦，即系你 咩都应承，咩都走数。 系， 话 佢接咗个三级片翻嚟，但佢唔拍咁样，一定系咁。 收咗钱之后走数啊，仲要通街。你话男神做 P P 最出名咩？咪走数啊，系咪先？咁啊唔系嘅，即系我咁样睇就话多元化多啲嘅机会，就算你自己有一个身价都好咧、嗯，其实就物食当三番。咦，我哋好终于有一个电话来电啦喎，喂。 喂， 系你好啊，系点称呼？ 唔使称呼噶啦，我系反 Coco 联盟啊。 系好，请讲，系反啊。 我觉得咧 ，Coco 咧，你咧，我觉得呢度扮晒嘢咯，吓，系即系男神 B B 个节目上位咯，我觉得你 一定系啦、啊，一定系我借男神 B B 其实我揾佢 系啦，所以咪呢啲咪。拜金咯，就系、是、话你 系， 但男神 B B 冇俾钱， 同埋你啲咁嘅样啊，周街旺角嗰啲啊都靓过你啦， 咁你就唔好听我节目啦。 唔好，唔系佢讲得啱嘅， 你系加监啊， 系啦， 应该唔好出嚟害人啦， 系唔紧要，你啊，你仲有冇其他？我想你讲多啲、啊。 咁佢回应下囉，佢觉得自己唔系即系呃人就，佢、又唔回应，系嘛？ 首先咧，我 谂你哋又想 cut 我电话啦。 我哋唔 cut， 我哋唔 cut， 我哋想你讲多啲啊！我想你讲多啲啊！你 你俾我回应咗，你再讲好唔好？ 我你回咧，就系想你回应啫嘛。 好啊，好啊。 首先咧，如果你话 我觉得你哋好中意 cut 人电话啦，一反 Google 就 cut 电话。 唔 cut， 承诺你唔 cut， 系啦，直到你自己收线。 好，我讲咗先。咁首先你话想我加监咧，首先其实咧法官系冇判我坐监嘅，所以系唔成立嘅呢一样嘢。咁、 okay. 但系事实上大家有 case 在身，所以关于我就唔方便讲太多啦。咁但系咧，我相信如果你继续睇我嘅话，你我觉得你会系由反我变支持我咯。我或者可以我可以荣誉你做我 fans 级嘅会长。 好劲啊！ 哇，开 fans 级会长， 系啊。喂，我想问下你又点知旺角嗰啲好过佢个样咧？你去过啊？ 喂，旺角啊，周街个女仔都靓过， 我周街都系靓仔，系啊， 伦 哥啊，咁啊系，因为始终我都系觉得佢个样咧平平无奇嘅咋。 但系唔系个个可以上 A 一噶？ 旺角跳紧舞嘅大妈都靓过佢啦， 系啊，唔系可能 啱啊， 因为你都系嗰个年大妈年代 嘅。但系我依家啲要食饭时间啊，大佬，你谂住想呕啊？ 咁你又打上嚟嘅？你写饭未先？饭食饭？你写饭未先？ 佢应该咧，我就劝佢咧，即系为咗呢个地球人着想，就快啲接埋收埋自己。 好 咧，咁咧为啲香港观众嘅啊， 嗱，因 为 你提出咗话蔡家人跳舞嘛，我就揾日落去跳舞。 喂 ，OK， 喂，你落唔落嚟先啊？ 如果我觉得佢如果落旺角蔡家跳舞咧，我旺角好静咯，即刻嗰啲咩伞咩雨伞嗰啲人都走晒咯。 O K 喂，咁你更加要落去， 咁我要更加要落，因为我相信会有另一个新闻，因为蔡家未试过静嘅。 如果之前啊。即系游行示威，如果你 下次有啲咩 运动 嘅话咧，即系反嗰边咧，一定要请 Coco 过去先得。 喂，大佬， 你 好，警察都清唔到场，我落去会清 唔 到场。 唔系， 你而家唔系， 你上嗰啲楼，你 T S 到扭曲晒啦，你上。 唔紧要 ，T S 过到啊，明唔明啊？系咪先？即系男神呢啲都即系。 大家你都系睇佢， 你唔好请啲嘉宾啦，你个台执笠嘅，再请啲嘉宾。 但系你听紧喎， 你明唔明啊？ 唔紧要，唔紧要。 我原本都唔想听嘅，真系顶唔顺嘅，真系。冇 办 法， 你仲有边方面顶唔顺啊？ 啲街坊话食唔落饭，咁啊，即系逼住，即系要打上嚟。 咁 咪 好 咯， 可以 减 肥，好啊！ 我冇睇啊，我冇听噶，我就打上嚟。 唔紧要，唔紧要，系啦。咁都好多谢你今日打上嚟。你仲有冇其他嘢顶唔顺？想一次过爆埋出嚟噶？ 总之你要快啲，唔好再唔好再黐一个咩 Coco 啦。 但你记得我叫 Coco 啊，多谢你。 男神 B B， 多谢， 真系噶。 我多谢，多谢你。 好似阿 Leo 呢啲咁嘅靓仔。 啊！我偷你，我偷你。 咁唔啱规。 我唔系谦虚嚟噶，我唔系谦虚嚟噶，系我啲女仔噶吓。 我想问下你，而家反 Coco 唔 Coco？ 喂，我哋而家食紧饭噶，全部你 快 啲叫佢， 哎， 你 快啲， 快啲收咗佢啦，个节目，冇嘢讲啦，系咁啦。 好啦，多谢你，多谢你。嗱，我哋冇 cut 你噶，你自己 cut 紧啫。嗱，首先咧都好多谢头先个听众咧打电话上嚟啦，咁亦都俾咗一啲嘅火花出嚟嘅。好，咁如果你再需要打上嚟嘅话咧，就打81924481。好啦，头先个观众。咧俾咗呢啲嘅回应你，你而家忽然之间个转数咁快，点解咁嘅？ 男神 B 有好多谢头先嗰位观众，因为佢能够咁唔支持我，都举咗咁多关于我嘅嘢，佢一定系非常留意我啊！我觉得， 你靓啊， 唔系靓唔靓嘅问题，系我觉得fans 都有分正反嘅，我会慢慢 turn 一啲反嘅 fans 去正面，我好多谢佢。 呢个就 系 人气上升嘅， 咁有勇气打上嚟， 喂，你叫佢整一个反嘅。 fan page 已经有存在， 已经有啊，今日已经有存在，而家几多人数啊？ 而家我冇留意，但系我知道诶、有好多有好多一啲 negative 嘅嘢，但我唔介意嘅，你哋继续炒，继续讲， 系啊 ，OK 嘅。 你 反而变性就帮佢宣传 咁，感恩翻头先嗰个人啦，咁多谢。 哎，我唔记得咗问佢叫咩名咯。 系咯，唔留名，无名氏嚟噶嘛。 唔紧要，唔紧要。头先位先生，我保留你呢个 fans 级嘅荣誉会长嘅呢一个 会长啊。 我相信有朝一日佢会由反我变支持我噶。 OK， 忽然之间转数咁快啊，硬系顶佢唔顺嘅，真系。好啦，讲到头先，讲到话哇大。大妈都靓过你，你顶得顺咩？ 嗯，其实大妈都好靓噶，有啲阿猪妈好靓，有冇睇韩剧噶？ 咩啊？我前嗰几日先拍大妈，你冇睇咩四千几人 啊？嗱，其实而家好多上年都唔系话嘅，即系成熟嘅女士咧，半百嘅都好索噶。 啊，咁啊系，哇半百喎，真系索到不得了啦！而家 之前有一位咪就跳人教人跳 aerobic， 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就系韩国大家都跳佢嗰只舞。 嗰个咩面师啊？ 啊系啊，郑多燕。 郑多燕，郑多燕。 我觉得佢好 fit， 我觉得好靓。 听唔出佢嗰个年纪。 系啊，我觉得唔差噶。如果话我似大妈 OK 噶， 但系而家佢真系变咗大妈。 但系佢话你系似蔡佳嗰啲大妈。 咁我蔡佳， 其实你知唔知蔡佳啲大妈系点噶？ 好少睇。 不过我形容俾你睇，因为嗰日我拍咗出嚟嘅，嗰啲大妈咧大过去咧个身形咧都比较胖胖的肥的嘅，咁咧就系就全部都有五啊零六啊岁到啦。 唔紧要，我落去拉高翻个质素先。 佢唔系拉高质素，系拉客。 咁就唔好阻人揾食啊！ 你都要拉客，咁你都要做宣传噶嘛？ 唔使啊，啲客自用揾我，应 该 自揾我。 OK， 好啦，咁见到头先嗰个效果都几好啊，而家都成熟咗啦。好啦，咁我想问下咧，有啲听众打电话有写嚟话，有人话你车模比赛季军扮亚军。嗯，仲要偷条亚军坐打影相，有冇咁嘅事？喂，其实我头先想问你呢样嘢嘅，即系我都过分，即系离晒谱。 我俾面 IBHK 再回应啦， 咩俾面啊？ 因为我本身 系俾面， 我唔想再帮呢个节目呢个比赛做宣传啊！ 你唔想帮呢个比赛，但系你 都 要回应佢。 因为其实嗰阵时出现同分嘅情况， 同分 咁我就问咗嗰个最高嘅老板，但系就唔系提出呢件事嘅嗰个肥女人啊。咁咧就系一个老板啦，我个老板其实好好噶，佢本身谂住搵我做内。代言人嘅，但系而家我呢件事我都同佢都有联络，但系就我都唔想麻烦到佢咯。咁我系问咗佢，佢系话 OK 嘅，俾我做系亚军嘅。咁我都同季军嗰个女仔就征询咗个意见啊。其实我可以奖金唔分一半都 OK， 我就想系，因为我一直参加好多比赛，我都系会觉得系内定啊嘛。 我哋牺牲为名啫， 为名啦，为 title 咯， 系啦，即系牺牲奖金。 因为我会觉得系 我要奖金噶，我唔要名噶。 因为我觉得系你咁努力， 奖金名都要 系，咁又系 咁努力去为一个比赛去排舞啊，各方面。去准备啊，即系唔系易咯，去澳门参加个比赛，咁所以我会系爱个 title 去影相，而个老板都有企喺我侧边度影相，同咁多女仔。如果咁大间机构，如果咁大，你讲咩啊？ 咁我点解事后而家会要咁样讲先？ 因为抽水咯。因为而家成日所有我都话啦，而家所有嘢变咗，只要 Neo 你请我写个甜品，都系我呃你请我写一个甜品，所有嘢我都系呃翻嚟嘅。 系啊， 咁睇嚟应该系你请我食甜品先啊。 都系， 咁啊第一阵请有甜品食啦， 突然间有甜品食啦，我哋 好啦。 所以我就会觉得系咯，我会觉得其实已经唔重要啦，因为我而家已经唔系亚军同季军，我已经跳出咗啦，我已经唔系车模啦，我已经系一个上咗 A1 嘅一个半公众人物。 不过如果你话佢大家系同分而去选择。咗你季军，咁即系其实呢、這个 其实咧唔止亚军嘅，连冠军都同分嘅。咁你可以谂下佢个比赛嘅规模。但我同冠 定咯， 我同冠军个，因为冠军个女仔，我当时同佢唔熟嘅，而家就大家 friend 咗嘅。咁佢都话其实Coco 你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出嚟讲两句，但我就唔想。 O、okay, K， 我想啊， 人哋靓女，但人哋系做金融， 更加好啊，更加好啊。 我反而好奇点解，即系你意思系冠亚季三个同分？ 两个双冠军，两个双亚军，佢唔想有咁嘅情况，所以佢上本身话同冠军个女仔就话要攞翻佢个名衔。我个女仔就坚持同我一样，都系话要名衔。 点解唔可以创造双冠军？ 结果就双冠军，但系亚军、季军就呃咗我系季军咯。但我只可以讲，我会觉得 系 你好讲，连一个季军都冇。 啊，我而家唔稀罕，我已经翻咗内地，有参加我都攞过全国前十佳，亦都攞过我都参加过环球国际小姐，系全中国赛区嘅。 你咁嘅人都参加到？ 系啊，我咁嘅人都参加到，我做咩？即系就算 even 都耐咗， 内定都好咩都，但我真系 你送咩 callie 俾人哋啊？其实当时 我唔系卖样嘅。 唔系，我想问一下你，咁你觉得你最欣赏你身体即系身上面边一个部分？ 如果系嗰皮肤咯，皮肤就 OK 嘅，即系我都算白净，遗传妈咪，同埋即系比较。滑咯，但系冇乜边个会。 唉，过多两年你又揼噶啦。 我就唔信。 你快啲揾头教佢咗佢算啦。即系如果真系有个 落呢个大老板啊，即系。即系一个超级大老板。 其实咁嘅，我对事不对人，我对呢个老板冇嘢噶。我会觉得只系如果佢信错人，去信一个咁样嘅肥嘅女人去搞呢个比赛。 咩肥嘅女人？边个肥嘅女人？你讲名都唔得，系咪陈芷莹啊？ 嗱，你讲噶咋？ 我讲咪我讲咯，咪陈芷莹先，你讲咪得咯。 系咯，总之我唔想提佢个名，惊我。 唔紧要，唔紧要，系啦。 咁跟住系咯，佢呢个老板其实好好噶，我觉得真佢自己本身对人都好好，佢就系佢但系佢可能比较信佢一个三姑六婆去搞呢个比赛，我会只系觉得一个咁大嘅机构如果搞。咁辛苦去搞咗个比赛， 你做乜话人哋三姑六婆啊？陈子莹系咩啊？ 总之，总之呢个咁大嘅机构攞一个 title 去搞一个咁嘅比赛，而譬如个老板系应承咗我俾个亚军我，而我都唔介意去即系拎个彩带去影相。但系及后佢因为为咗想自己去自私啊，即系佢罔顾咗呢个老板嘅呢间成间公司 Y 字头公司嘅声誉，佢要做新闻嘅话，我会觉得咁你抵做咯。一周行你都有两版，咁我觉得你要嘅你就唔好做键盘自私，你行出嚟你上 IBHK 闹。我嘛，你做乜嘢？不如 系咯，你先打电话出嚟。 而家我哋个电话 但系我会同男神 B B 讲，佢唔会邀请到你咯。你自己 未必嘅，未必嘅。你试下，你试下。 我打睇下电话。 你叫打电话出嚟，我哋个电话系81924481，系嘛？咁啊，但系我就咁睇啦。头先你讲到三姑六婆，你咁样话就唔得咯。我话就唔好同咯，即系唔同啦。 你 始终我睇形象啊，而家 系啦，因为我睇到单新闻系咁样嘅。唉，今日咧冇嘢做，煮下嘢先，顺便讲下 Coco 嘅是非先。 啊，好似系佢讲噶， 系佢自己。写噶，佢自己写噶。 我而家好忙到瞓觉都冇时间瞓。 系我会好留意嘅，系啊。兼且另一个仲讲咗， 原来可以讲是非当食饭。 系咩？当一盘菜啊！其中一个口味啊， 其实呢个我都 OK 嘅，因为 artist 咧，其实某程度上都系要承受舆论或者系俾人嘛。我接受到嘅话，即系我有呢个qualification 去做呢件事，我承受到，唔系个个会承受到批评都会去面对嘅，我会选择面对，咁我觉得我可以行出嚟。 但有一单 你接受唔到都唔喺度啦， 接受唔到系男神 B B。 我搜留咗好多资料噶啊，咁有一单新闻咧，你仲唔知嘅吓，咁就会突然其来嘅，咁就阿梁思琪咧就话 边个啊？ 前港姐啊， 我唔 识佢，你要理知佢乜啦？总之我就系落。系啦，咁咧呢个梁思琪咧，不上次上报纸嗰个同阿陈子莹， 我唔紧要，一啲 佢就话系啦，咁就人不犯我，我不犯你，你要犯我，我就做死你吓，有冇人可以出嚟指证佢？系点都好，一定要搞大佢。嗱，呢啲字眼全部都佢写嘅、哦。咁如果一个人係将一啲事情嘅真相想演绎透过媒体你讲出嚟嘅话呢，其实喺个平台里面使唔使用呢啲嘅字眼呢？ 首先我会觉得如果我係佢嘅话呢，即係我会觉得都话晒落选都係港姐嘅，咁就应该讲嘢比较斯文少少啦。咁另一方面呢，我就会觉得咁可能冇办法啦， TVB 又唔签佢，咁佢一定要用其他嘅方法去曝光嘅。咁用我呢个平台我觉得OK 嘅，但我觉得佢可能其实已经呢件事其实都已经 noise 已经完㗎喇。即係就算我觉得 even 大家继续闹我做鸡，但唔会系话佢囉。所以我觉得佢要攞嘅我俾佢囉，冇所谓，我比较大方嘅。 嗱、哦 okay? 我都想知道㗎阿陈子莹成日话你话 你可唔可以唔好成日提佢个名啫。 我鍾意阿崔咩 咁你去咗做老婆啦快啲救命。 但我想问下呢，我想问下你唱佢究竟你唱佢乜嘢我都想知 喎。我冇唱过佢。 咁阿梁思琪呢话你打咗成千文字话你少喎。 我睇你哋话仲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佢话你打咗成千字喎而家。 我那個 你俾人冒充 account 啊？ 唔係，我咧就經過呢件事之後咧，我就有同個老闆啦 say sorry 嘅，我就話其實我對事不對人，我覺得可能我為你呢件事帶麻煩，但我堅持我係亞軍，我係同佢講。然之後我唔係寫千字文啊，只不過係一篇比較，我不嬲都中意抒情嘅，我不嬲打開 字。但係你有發送俾佢嘅？ 其實群發嘅咯，唔係得佢個收嘅。咁就即係大概意思就係話，其實我都想 你咪攞啲字眼。暗示明示紧佢啊！ 唔系，我有意思系话，估唔到你都不分事即系事理咯。我会觉得我对你有啲失望，我冇闹佢嘅。 咁你呢啲都系算系一个总叫做系啊，因为你焦点系向外，你俾佢哋睇啊嘛。 啲人都 喂太直咯，讲嘢你仲你当时仲讲啲乜嘢令到佢咁火爆，话要做死你咧？ 我其实我冇同佢冇乜联系，我完全印象中冇乜呢个人存在。 你嗰段对话 嗰段對話大概就係話，我想今日留一線咯，會覺得即係希望大家，如果你覺得我細路女唔啱嘅，我認錯，但係我覺得件事唔需要搞到咁僵，但係你已經 block 曬我啲社交所有。 OK， 直至呢件事你再彈翻出嚟咯。 好啦，嗱，以我哋所知啦，蕭山犀利噶，係咪先？ 蕭山犀利， 係啊，即係蕭山嘅犀利咧。頭先你拒絕咗，頭先打電話上嚟啊，佢係咪搞錯啊？我而家要你拒絕咗，你講笑啫。OK， 咁即係阿蕭山你唔 OK， 咁我想問下咧。咩 agent 你先 OK？ 我冇啊，蕭山唔 OK， 我話蕭山揾我先算。我會覺得，因為我而家暫時 咁，佢而家揾你啦，你係咪接啊？ 而家揾你吧。 呢件系事实先回应啦，我唔回应唔系事实嘅事嘅。artist 成日都咁讲嘅， 好嘢啊！转数好快啊！ artist 嘅问题我系唔会回答嘅。 我就当好 OK， 就当啦。而家我想揾你拍啦，一啲嘅性感嘅天气报告啦，你会唔会做呢？是事实、啊。 男神 B B 人你爆啲、啊啊、你自己。 我会性感嘅，你放心。 佢而家亲自， 而家亲自邀请你啊！ 好啊，我觉得有合作嘅机会嘅。 嗱 ，OK 嘅，佢我唔系叫全裸啊，我冇冇系啊，就系叫 OK 嘅 ，OK 好啦，好啦，咁就你而家就喺呢件事里面咧，都差唔，诶、欸，无啦啦有个电话、啊，喺、欸、喂，系咪？ 喂， 系咪陈子莹咧？ 系 系啊，真系啊。喂 啊，我想问一下咧，咁我咧就上网睇过你啲留言啦，咁就有人话你卖假袋，想问一下你点样澄清呢件事啊？ 因为呢件事咧，其实已经系之前系报过警嘅，咁啊牵涉我细路，所以我就唔回应。如果有啲咩事就直接报警咯，就系咁。 嗯，有冇其他？ 咁但系上网传话有一张你细路签低嘅欠单，请问到而家其实系还翻晒啲钱未？ 已经其实件事是 settle 咗嘅，而且我都唔想牵涉我细路，因为我细路除咗系校草冠军之外，佢唔系呢一行嘅。 哇， 咁所以 下个礼拜过嚟呢度， 我细路系 OK 靓仔嘅，咁所以，但我细路仲读紧书啦，我唔想牵涉， okay， 因为佢都系、 啊、 因为之前单新闻啊，佢俾人喺暗角度打，我都唔 暗角打七我。 唔系暗格垃圾，但系总之佢都系俾人摆咗上台呢件事，但系我就会希望大家闹我嘅话就闹我，唔好摆喺我嘅屋企人上台。 为咗呢件事打你细路啊？ 唔系，系因为之前我细佬信错人，俾人系啊，因为 所以俾你打， 唔系暗格俾暗格俾人打七我咯。OK， 好，咁请问你仲有冇其他问题？ 嗯，暂时冇啦，唔 该晒。好多谢你啊，多谢你，系啦。好，如果仲有观众打嚟嘅，趁好剩翻八分钟嘅时间啦，81924481。好啦，咦，头先嗰个观众 OK 喎、 啊，我、 哦、 几斯文啊，我都 OK 啊，冇所谓。 点解唔怼你，唔插你嘅？ 观众都比较斯文。 唔系，我唔反对一啲对针对事唔对人嘅，即系我会觉得有嘅。我今日都话上得嚟，你问咩我都会答嘅，系啦、 嗯。 但系就真系即系 focus 翻我咯，屋企人就唔关事咁、 好啦，咁你而家咧嘅嚟紧嘅日子咧，就话想俾自己去真系做一个真真正正嘅其实在娱乐嗰个发展咧，成日都强调自己，俾自己希望嚟紧日后都有机会上到 C 温啦，系咪先？ 冇话上 C 温，冇。我话即系想希望由 A 版 turn 去 C 版。 我由 A 版 turn 去 C 版。OK， 咁就你而家嘅发展嘅方向，点样先可以令到由 A 版 turn 去 C 版呢？ 其实首先就希望等成件官司完咗先啦，因为成而家始终而家都系司法程序，咁所以我就。都未係太 stable 嘅呢、這個時段，只不過有啲人無風起浪，我就要出嚟即係平反一下咁。其實我都唔係中意搞事嘅，咁、所以如果係嘅話，我會覺得希望呢件事 settle 咗之後，就再重新檢討一下自己之後個方向點樣發展咯。 即係而家仲未去定位， 因為我會覺得嘅係，譬如好似 Daniel 咁啦，佢繼續以為自己嘅事業去發奮嘅、但係女仔就青春有限，我都已經漂浮咗幾年咯。咁、如果因為呢一件事係爆紅咗嘅，我會希望大家可以比較長遠啲。雖然香港人會係善忘嘅，但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女仔，人都会有眼去看，即是我都会有支持我的人，可能现在是九日，我相信第日可以 turn 到譬如三七或者是二八都 OK 这样咯。 因为我见到你 Facebook 呢过往呢我起晒你底啦，哇，全部都系参加比赛，参加比赛，参加比赛，你好勤力喎、你比赛，你比赛系你自己争取定系真系有人主动去揾你噶？ 其实全部都我自己就咁就去 apply 嘅，咁但系就通常都系五强八强嘅，因为通常我都系做陪衬，但我会咁睇咯，即系可能俾人揀去做陪衬，都系自己有呢、這、一个料啦，或者有啲 client 系会喺比赛里面揾我再做 MC 嘅，所以我就唔系咁介意个输赢咯。 喂，但系如果佢好似你咁样都入到八强咁，我 咩你咁样啫？ 你即系你咁样睇， 你咁嘅嘢， 即系好似系蔡佳大妈都好过你咁样嘅质素都入到八强。 我觉得见仁见智咯，即系靓唔靓呢样嘢，其实我觉得上由心生。我觉得自问，我觉得自己系一个靓嘅女仔咯，因为我好感恩我爹哋妈咪生我嘅呢个样，再加上我自己嘅努力打扮，我觉得 OK 嘅。 因为其实自信都要啦。 所以，但系我会觉得一个女仔，就算你人工啦再靓啦，如果你心地唔好，其实都冇用。所以我会觉得我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系咯。 我觉得咁你已经足够一百分啦。你起码识得话我感恩爸爸妈妈生咗我呢个嘅样。你知唔知有多小朋友啊？点解我爸要生我出嚟？ 好 傻，点解要我咁嘅样？ 好似 M 小姐嘅 ，即系你识得去感恩就好啊。咁好啦，咁你而家就冇经理人公司起手啦，系咪先？等紧呢个人啦，吓，咁俾少少时间你啦，宣传下，等你可以揾多啲人去揾下你啊。 其实我会觉得嘅系，首先就多谢 IBHK 啦，多谢男神 BB 啦，多谢 Leo 啦，今日一起做嘅访问啦。咁其实咧，我会觉得经历咗呢一件事之后咧，因为要喊够都喊晒啦，要唔开心都唔开心晒啦。咁我会觉得暂时嚟讲，应该冇人可以影响到我唔开心，所以我会好去面对呢一件事，我会企翻出嚟咯。咁事实上，我上一集都有讲过，我系觉得喺过去我系有做得唔啱嘅地方嘅。咁我会勇于去承认自己一啲观念上做错嘅事。咁但系咧，我就希望大家咧就唔好继续信一啲人无风起浪啦，因为始终其实一个女仔面对都比较惨嘅。咁但系我都唔介意，因为我觉得食得咸鱼咯，你做得呢一行嘅，其实会遇咗有好多人去平头笨足系 OK 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嘅系我冇闪卡啊，都冇一啲譬如蒲啊嗰啲嘅黑材料，我又唔惊嘅。所以点解可以咁大声咁样讲话你哋话做鸡行出嚟咧，就系咁嘅意思啦。咁所以我会觉得嘅，希望嚟紧就再。可能增值下自己啦，譬如网友之前有疯传我一条跳舞嘅片咧，我系好唔好，即系话我跳到好似有病咁啊嘛，咁我会觉得我系为个比赛好有心机去练舞。 咁嗰条片你觉得同而家咧最近之前有个900蚊嘅？你觉得 佢强，佢强啲 跳绳， 佢强啲。 咁人哋都有打灯又成，咁我会觉得我呢个零成本嘅。 佢嗰次好似癫婆嗰只咁样，好似抽 嘅， 抽晒筋嘅。 我自己真系冇跳舞底，我冇所谓嘅。咁我会觉得，咁我会跳翻一隻再靓啲嘢俾大家睇咯。 系啦，好啦，咁呢度咧收唔收货今日？ 今日都了解咗好多，因为之前都冇点样留意嘅。其实 咁，我想问下你，你觉得佢真人靓过相嘅，定相过靓过真人咧？ 其实大家睇翻啲相都心里有数啦。 咁你而家咩大家啫？而家你见到佢真人啊嘛，系问紧你。 喂，咁的确，如果咁样讲嘅话，真人的确靓过相嘅。 咁啊，系啊， 真人 系 靓过相嘅。 OK， 系咪你嘅心目中嗰杯茶呢？ 你唔好问人哋呢啲咁嘅问题。 你怕唔怕？呢度好怕丑噶，但系呢个行业咧唔怕得丑嘅，知唔知啊？ 唔好成日咧抽水啊！讲下咧系啦， 抽你 个 答 啊！ 系咪有啲暗涌啊？系咪而家拍紧拖啊？ 咁啊，当然冇， 你冇嘅系咪啊？ 冇，而家冇。 使唔使话翻俾人听你单身咁啊？仲系处男？ 我唔需要啊！呢个系啦，呢个随缘啦， 随缘啦。OK， 好。咁你爸爸会？爸爸妈妈有冇？ 有爸爸妈妈 催你婚啊！ 我梗系冇啦， 你大仔嚟噶， 人哋25岁好后生啫， 我25岁要结婚噶啦， 你啫，你 大陆 你努力事业， 咁样嘅话你应该结咗噶啦， 唉，唔好讲我啦，啫，你平时中唔中意听鬼故啊？ 鬼故你讲啊？ 我梗唔好讲啦，系撞鬼。 其实晚晚都睇你17噶啦， 已经系鬼。 你知唔知啊？我哋咧嚟紧咧就会每一晚阵间个节目咧都系讲鬼嘅，每一个星期六里面个 part 咧都几反应几热啦。好啦，咁 IBHK 嘅网络电台将会举行开台以来第一次嘅网友嘅聚会，届时将会有本台嘅部分嘅节目嘅主持人和大家去亲身见面，详情如下 ：IBHK 首次网聚喺紧。定于2015年10月31号，咦，即系 Halloween 咯。星期六，架载于佐敦23号至29号森宝广场三楼海洋超级渔港举行晚宴，五时恭候，八时入席。时次晚宴设有开心卡拉 OK 大抽奖，更备有麻雀卡拉 OK 具供各位洒落。每位只系港币280蚊， 呢个 好平喎 ，Peter 哥 喎，系啊系啊，详情致电 IBHK 网络电台服务热线6140-9582，或登入本台 Facebook 嘅专页，话 OK， 真系有一个网台，我哋可以食下饭，抽下奖。 喂，男神 BB， 快啲去啦，找数啊你。 系啦，好啦。系啊， 喂， 我会系啊， 我预备曱甴俾你啊， 好， 我预备曱甴俾你， 唔好啊，唔好， 有好多嘢要吞嘅佢， 系啦，好啦，今日咧，首先咧都好多谢阿 Leo 啦，百忙时间推咗自己嘅 job 啦，嚟我呢个网台啦，亦都话多谢阿 Coco 再一次上嚟啦，面对所有嘅舆论嘅压力啊，今次大胆咗同埋积极开心咗，好多谢你哋啊，咁就日后咧，你哋咧嘅发展咧，希望你哋一路啊。长顺啦，系啦，仲有啲咩？ 大家话啦， 系啦，咁都多谢晒咁多位观众啊！头先打嚟嘅观众，多谢你哋啊！留意多啲我哋嘅 IBHK 啦，拜拜。 IBHK 网络电台天气报告。 大家好，而家系晚上嘅时间9点，最新嘅本港地区天气预测，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喺华南北部 嘅同埋广东嘅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至到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会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会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到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会有阳光。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湿度75%。一阵间嘅节目会有新闻炒冷饭，大家记得听啦。